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嗯，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老友相聚话当年，对面女大18变，未来女婿动心思，若是胆小勿挂念。各位看官，对于人与人之间这种相处，到底是性情相向更融洽，还是互为补充更和谐？对此大伙好像都有各自的说法。然而人们的认知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就像今儿咱们要说这几位，那么接下来咱就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看看他们的变化。 闺女， 嗯， 这么长时间呀、啊，也没回来了。 嗯， 这回回来看临安城还不错哈、啊。 是， 哎，一会儿啊，见着这个，你这些同学呀、啊，见着你那叔叔大爷呀、啊，想着给爸爸做脸啊。 没问题，爸，您放心吧。 哎，嘿嘿，哎，拜拜， 哎，别拜拜，老王吧，老王吧。你是老王八是吧？ 你个老兔子， 你是老王八。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那怎么说呀？ 闺女闺女，你这人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哎， 这个人啊是我的一个发小、 好朋友，好朋友， 没觉得好 好朋友。你这是你女儿吧？ 我叫叔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你只能叫叔， 叫叔这这就是小小王，是吧？ 到他这儿没事儿， 对， 小王， 到我这儿就 老，哎，这高兴吧？咱俩不逗吗？ 咱俩逗啊，就冲我这信儿，我就没占过便宜。 老王，怎么回来了？带着姑娘。 不回来，那怎么意思啊？那个 不是来看 啊，这不回来看看看他姥姥吗？ 看你妈，是不是？是不是？ 那我丈母娘呢？ 哎，你看，人人是两重父母，对不对？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妈吗？ 我有两重父母，我也有妈， 你妈 也有丈母娘， 哦、 有啊。 行， 故去了， 有 故去了， 嘿。哎，真的可惜了啊！ 可惜了，别乐出来呀！ 你乐半天了，你 爸，这是谁呀、啊？ 爸。 孩子，介绍，这叫大爷。 大爷， 哎， 王大爷， 这是谁呀、啊？王大爷，这是谁呀、啊？ 这我闺女，这小翠儿，这是啊， 六傻子。 您怎么叫这？ 不是，我们小 时候你咋傻子呢？ 小时候一块玩的时候，忘了。 我还记得你大鼻涕时候呢。 对，我大鼻涕那时候都管他叫六。现在怎么这么？你看， 这你不知道啊，小子 啊， 这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呢。 这真好看，真好看。累了吧？这我还记得，这比我小。这比我小，王妹妹比我小， 比你小啊，比你正好，比你小三岁。 对，女小三抱金砖嘛。 哎呀，您这怎么说都行，是吧？ 真好看，这一路累了吧？要不先上我们家，歇会儿，喝口水。外边天多冷，到我们家暖和点去。爸，你倒照着呢。 爸，我搀您进去。 那个什么。老王，这闺女，我今儿那个住这儿怎么样？ 什么？ 今儿住这儿怎么样？ 今儿住这儿怎么样？ 关键不是咱哥俩叙叙旧，这不是俩年轻人这么多年没见了，他是吧？咱都是做长辈的，咱得给小辈儿那个是吧做主，不是就是让他们也得聊聊天叙叙旧嘛，对不对？ 他这个，这你过来， 干嘛？ 你过来，老张， 我 跟你说啊，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让那个两个年轻人，他们， 行不行？ 是不是这意思？但是啊，这个 你乐什么？ 这个事儿啊，这不能看我 啊， 这还得看你呀、啊。 你倒看我、 我跟你说啊，我这闺女，你别看人长得漂亮，胆儿可大，知道吗？ 胆儿大 吗？从小她就敢拿手掐着麻雷子放炮，她就敢拿嘴叼着二踢脚。 你姑娘活这么大，这不，我看姑娘这嘴还，来，姑娘乐一个， 好。 哎呦喂，你看，好，还行，这嘴还没炸豁了，我看着。 那您忘了吧？ 炸豁了，我告诉你啊，我闺女胆大。 嗯， 你这儿子是不是胆大？我可不知道，我可知道你这当爹的可是胆小。你是咱们临安城有了名的怂， 那怂蛋，怂这爸，你看看你这胆小的名儿都传出去了，那叔，大爷。不是那个爸爸，不是那个王大爷， 叫王大爷， 叫王大爷吧，叫王大爷，大爷，我不随我爸，我您说什么我都听见了。 哦，你不随你爸， 哎， 随王大爷， 不是随我妈， 哦， 随我妈，你看这王妹妹她胆儿大，我胆儿小不了， 哦， 我们俩那个。打一块儿去了，打一块儿去了。 老说那大胆的， 就是说我们两口，不是说我们两个人的。 哦，那你胆大呀？那我还心里啊，还算放心的。 还得，你看这不会怎么？你看，不是老王子孩子管不了。你看，嘿，有媳妇忘爹，你知道吗？有媳妇忘爹。那小王妹妹，你放心啊，我不是那个。这我爸那样的胆小鬼， 是我也不怕。 不是，我知道你不怕，你胆儿大着呢。我知道。我就喜欢这样的，我不喜欢那小姑娘扭扭捏 捏, 捏的，我不喜欢那样的。 喜欢辣的。 对，这样好。那个什么，你说你这回来，这个，风尘仆仆的。这样，明天那个咱俩一块儿上街，这不。挑点新衣裳去怎么样？ 成， 你不还得看你姥姥去的吗？看你外婆去的，你也别，咱都来有一个好的亮相，这好不好？ 好， 我也换一身，你也换一身，咱漂漂亮亮的，崭新的，这多好。那个，王大爷，明天我跟小翠儿去行吗？ 小翠儿可别老让人家花钱啊！ 放心吧，爸。 哎，老王，你看 啊， 不行，这小子就管不了，这还没怎么着呢，明天就张罗给你们闺女，这，哎呀，要不说呀， 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爹，不是， 反正把你就给忘了， 反正还是有女儿好哦。 哎呦喂，您瞧瞧吧，这串个门的功夫哦，顺带着就把儿女的婚姻大事一块就给解决了，亲上加亲，够多面的好。那么接下来就看这未来女婿他怎么表现了。 爸，爸，我跟小翠儿我们出去买衣裳去了啊。 去， 大爷，大爷，我们走了，大爷走了 啊，我照顾好了啊。 爸再见，叔再见。 哎呦，你说这孩子也走了，咱们两个是不是聊会儿啊？ 孩子不走，我还不说你呢，哪有你那么说话呢？ 我怎么了？ 什么叫我胆小？我怎么胆小？ 你可不胆小吗？ 我还怂，我怎么了？我 你小时候的事儿你都忘了？ 这谁？咱俩差不多。 小时候那门口过了一只麻雀，你说你怕鸟，你当时躺地下了，差点没抽过去，那事儿你都忘了？ 那我怕鸟，那是再说是怕，谁都有一怕，对不对？你碰见那个蟑螂你就哆嗦，是不是你？ 真的， 咱俩差不多少，咱俩胆差不多。哦呦，找都是找大胆的媳妇儿，生了孩子都随妈，你那闺女也随你媳妇儿，我这儿子也随他妈，这不就完了吗？什么叫我胆小？咱俩一样吗？ 这玩意儿，你呀、啊，就不要等会儿， 怎么了？ 老张，你听，什么动静？ 这厨房有人， 坏了！ 厨房有人， 坏了！你们家是不是进贼了？啊！ 进贼！贼！你这贼不走空！ 不是，你们家是不是进贼了？哎，那贼会不会拿着刀呢？哎呦，会不会连咱俩一块儿的都给宰了呀？哎呦，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哎呦，吓死我了！ 咱俩装死，咱就坐着装死， 有坐着装死的吗？ 咱一过来一会儿看见咱俩怎么办呀？ 咱俩装半身不遂吧？咱俩 装假人， 咱俩要不咱俩 模特，咱俩 装个弱智得了， 怎么办呢？这一会儿他过来怎么办呢？ 爸。叔，大爷， 嗯， 叔，我们回来了， 回来，你看这衣裳好看吗？ 嗯， 你们俩干嘛呢？ 哟，您怎么了，爸？ 怎么了？ 叔脸色也不太好， 脑溢血了， 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办？ 没事。 爸，怎么了？ 你爸刚才吓着了，他胆儿小。 为什么呀？ 吓着了，他瞎听，他说厨房有人。 怎么会有人？ 厨房有人。 您门锁了吗？我们出去的时候。 好了，锁了。 爸，没事，我看一眼。哪有人？哪有人？ 没什么。 没人，小翠，你别害怕啊，别害怕。你这么大胆，咱强迫。 我不怕，您瞧把我爸给吓的。 我不是。 爸，您没事吧？ 我没事儿，我这人天生的就是胆大呀，我怎么会有事儿呢？我这，你别老瞎说八道的啊！ 不，瞎说八道。 你瞅你刚才吓的，你还说我？ 哎，我吓的呢。 你吓都不行了。 不是怎么说我来着？还说我？哎呦，我又胆小，我又有名的。你不比我胆大吗？我刚才我怎么见着我儿子，我知道张嘴说话呀？你闺女怎么问你？你怎么张口结舌的呀？让人家以为你脑淤血了呢？你以为你说不上来话了呢？ 这个我这是选择性的胆小， 很选择。 就别的我不怕，你知道吗？他是。他是这个听见这种动静，我稍微的有一点这个微微的害怕啊，他可不是真的害怕。 爸，你别了，您刚才那脸不也白了吗？ 就是你爸刚才那脸也白了呀。 您别老挤兑我王大爷， 对，你别老挤兑我， 对不对呀？您本来那个胆儿就不大，要不是我回来四肢，你们俩是不是得在这坐的臭了我都啊？别矫情了，俩人胆儿差不多，你别说话，别说话，你这小子，我告诉你，哎呦，老王啊，你，哎呦，我告诉你，你就烧高香吧，生了这么一漂亮闺女哟。 哎呀，要不说物以类聚呢，真不是同样胆小的两个人，说不定啊还玩不到一块儿呢。既然如此，那咱们这位未来女婿看起来还是很有希望的嘛。 张叔， 张叔好。 哎呦，小队小队， 我来看看小张。 昨儿回去见着姥姥挺好的 啊，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去。张张找你。哎爸，哎小翠儿，哎小翠儿来了。嗯，那个，哎王大爷。王大爷， 哎， 那个，我这 感觉你们俩脸色好像不太好。 没有，我没事儿啊，我没， 怎么了？是， 不是，不是，他去，咣，你听，有昨儿那声儿，有昨儿，你把手递给我。我是手凉的厉害， 我说 你把手递给我， 我说 快的，你倒快点， 我说 你手都僵了， 这什么事儿？ 没事，没关系， 没事，爸爸，没事啊，没事。那小翠儿，小翠儿，咱们不害怕啊， 啊， 咱不害怕， 咱们看看去吧， 看看去，我们， 你不敢去啊？ 我们谁不敢去？ 我去， 你别去啊！ 哎，你们放心吧， 我没你待着，你待着，我进去。我进去， 我来， 我进去，你干别的，男子汉大丈夫啊！ 怎么了？ 不是， 咱俩这怎么了？这是 爸爸，你是我亲爸爸，你是我亲大爷，小翠儿， 怎么了？这是什么东西？到底 王大爷，你是蜘蛛？ 谁是蜘蛛？ 不是王大爷是蜘蛛， 哪有蜘蛛？我看看你咋 着？你别看，那蜘蛛太可怕了，那蜘蛛这脑袋都大衣柜那么大。 这什么蜘蛛啊？这 太恐怖了！蜘蛛长了，那蜘蛛你都没见，蜘蛛长八条腿的。 哪蜘蛛不是八条腿啊？我说孩子， 我说八条腿长太恐怖，俩大牙咔哧咔哧咔哧，太瘆人了！我不进去。 哎呀，我说咱们琢磨。不是怎么办呢？这个 报官， 这大蜘蛛在这待着，咱们这把咱们都给吃了。这个 报官，衙门捕快来， 不行，不能找捕快，找捕快我跟你王大爷脸往哪儿搁？一蜘蛛给我们吓着呀！ 那爸，要不咱找那个杀猪的，让他带刀来把这蜘蛛砍死？ 不行啊，这人捕快说人捕快刀都砍了蜘蛛了，人捕快脸上也过不去啊。 哦，也对啊，那怎么 要不咱这么着得了，反正这也不是我们家，我放把火把你们家点了。 没听说过什么主意啊？这叫 这主意也不行啊， 多新鲜的。 那要不然这么着得了， 你怎么说拿你喂的蜘蛛呢？ 那不行，为了要不然这么着得了，为了让你啊以后不再有这种烦恼，我把你宰了。这不是也是个办法吗？ 倒是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啊。 对呀，你这么害怕。哎， 爸，您在张叔家吗？ 在呢。 张叔您在吗？ 在。 是我啊，小翠儿。 我知道。刚才怎么出去干嘛去了？转悠一圈回来。 我刚才出去看有没有酱油，我今儿中午不是得下厨吗？ 是，你别 进。别进厨房啊。 啊，怎么了？ 别进厨房啊。厨房这。厨房有一大怪物。他那个他就是。它里头啊有一比人还大的蜘蛛啊。 哪儿可能啊？就是您。 小 张不敢进去啊。 小翠你别谁说我不敢进去。 嗯， 我那个你就老爷们一般都不下厨，对不对？ 哎， 你先。 我来，我跟你讲。 你要进去 啊。我爸这人啊，他看见一猫都爱说看见老虎了呢。放心，我去。哎，这哪是什么蜘蛛啊？ 大八条腿的蜘蛛吗？ 螃蟹逃出来了。哎呦，您瞧您这 螃蟹呀、 爸，您没事的吧？这回您看，就是一只螃蟹。 哪来的螃蟹？咱家哪？我们家没螃蟹，怎么有的螃蟹？小翠儿， 哎呀，得我呀，先把这螃蟹做好了，做好之后咱慢慢一边吃一边说。 哎呦。哎呦喂，这螃蟹啊，螃蟹！ 不是你让一只螃蟹给吓成这样？ 不是我没看清，我这两天这不是那个忙里忙外的张罗您跟小翠儿，我有点上火，我眼花了。我一看八条腿，我以为是蜘蛛，一看蜘蛛那么大个儿，哎呦吓死我了！不是成精了吗？啊，螃蟹！小翠儿，咱们怎么做呀？ 来吧， 葱姜先给它爆香，然后再加点蒜蓉。如果你要是不想爆的话呀，直接上锅清蒸，撒一点小花椒，只要一上来气儿，马上一关火就可以了。 你看我媳妇不是，你看看我妹子多会做饭，上得厅堂，下得 还没结婚呢。 我知道， 说话留点神。 对，哎呦，我这不是那个大爷，我其实我胆儿可不小啊。 你行， 不随我爸。 你行， 我 你可以。我呀，通过这事儿我已经看明白了，你这个胆儿是大是小啊，我们都看的是清清楚楚。我跟你说啊。这胆儿小啊，它也不是毛病 啊。 你看啊，你大爷我呢，这胆儿呢，反正你也看清楚了，你知道吗？也不大。你看我跟闺女，我们俩人爷俩互补。你看这平常日子，这不是生活也挺好吗？ 他不是说随我王大娘吗？ 啊，所以说嘛，这互补这个性格，你知道吧？ 哦， 哎，这两口子要想过在一块儿啊，主要是性格上得互补。他要强点呢，这就得弱点。他要是高点，那就得矮点；他要是胖点，这就得瘦点；他要是聪明点，那边就得傻点。 哎呦呵，我觉得您这个说法太对了，天作之合是不是？ 天作之合 、 啊， 天作之合。 对，这天作之合，大爷，所以我觉得呀，您这辈子呀，就是。啊，你胆儿小点吧，也无所谓。 无所谓。 哎，跟我大娘啊，俩人过得也挺好的。 这不不错吗？ 您怎么想，您就怎么说。 哎， 您心里是怎么着啊？面上就是怎么着。 我这人就这么直。 所以说呀，您这辈子就应了两个字。 哪俩字啊？ 从心。 哎，从就我还是怂啊。 啊，一段好的关系究竟是因为物以类聚还是因为互为补充，好像没一具体的说法。如果只从这个故事看呢，貌似还有点性别之分。其实不管是朋友还是夫妻，往往都是既有相似也有互补。简而言之，一切都是为了和谐共处嘛。这正是物以类聚凑一堆，互为补充也同轨，人间百象万物生，是和谐才是最珍贵。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2018年开年，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的新篇章《新编警示通言》，包袱更多，笑料更足。相声演员叶鹏、李银飞，广播剧演员小曾、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成语故事新编》《悬疑经典》《大唐狄公案》《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期待您的收听。2018广播剧场，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咱们不见不散。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不相信山间影，心心念念不已，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月重生一天。